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。我无法抵挡，也无处躲藏，这木戏如何收场？我转转转转到了四面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？我看看看看够了你说的谎，却斩不断情丝纠缠。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？就算受伤也不会在你我。 我 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，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 是冰我的心，假使分开没心啊，为何想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想结局我明白，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下了一句甜语，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想结局我明白，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像一整天雨。 收起一切，不需要那么的密切，看你沉默，沉默都连在一起。问我爱不爱你，这不是个问题。早就说过希望爱情在延续，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。我们就试试看，各走各的路。结果，这个只是个短短的不见，别搞得那么复杂。你不是一直说要结伴吗？ 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透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爱的心血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。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会那些事忧愁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。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她送了你她的发带。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天堂地地和勇气，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越来越客气。

只和千分情在风里飞。 去了，对。

上一回梦太甜，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，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 没有逃脱的幸运。

骂自己有魄力，说什么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为求告别你，索性在一起。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自己又不易，说什么爱你。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，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。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，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。 长夜就像小说，结局留在最后，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。我沉溺在小说，不愿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不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小说结局留在最后，怎么想怎么做怎么走，这结果任你左右。我沉溺在小说，不禁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不在其中， 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。

都是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。全世界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。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我不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可能。我不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却感觉无法相遇也无法回头。看青春的流逝，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。当时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。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迷失。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不可能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却感觉无法相遇也无法回头，却放你太深。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却感觉无法相遇也无法回头，却早已太深。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。 每当天空落下起了雨，风中有 又给我一次机会，要我后悔，要你流眼泪。这时候